醉，要将忧郁苦痛洗去，柔情蜜意我愿记取，要强忍离情泪，未许他向下垂，愁如锁眉头聚，别离泪始终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，你在我心，不必再问记着谁，留住眼内每滴泪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《风继续吹》，粉丝们都很亲切地喊他哥哥。那哥哥在1989年的告别演唱会上说，你们会不会很快就忘记我，台下一片尖叫。那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如果有一天你们的朋友问起你们80年代有哪些歌手，你们随便提下我的名字我就知足了。张国荣在大家心目当中一直都是一个温存的存在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杨千嬅《大城小事》。热恋极深，分手的时候某一个人总会假设，若有来生，若有天堂，若等下去，总盼望再能一起嬉戏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发现世间并非缺此人不可，然而刻骨铭心的那段爱恋却再也不会忘记，而是永远的在心底藏下。 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，只因当失忆情发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，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。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当偷压与瞒骗，抱抱我不过分，吻下来伴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长断聚，再回头你不去，如曾 刚刚欣赏到杨千嬅《大城小事》，接下来张学友的《李香兰》这一首歌。我还记得周星驰呢有一部电影哈，描述了一个场景，为了能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呢，不惜安营扎寨，昼夜排队买票。现场呢有一个人大喊“我爱黎明”，就被一群人群殴。这也是真实反映了90年代四大天王的辉煌哈。

我们大房山也有缪斯酒吧了，是营业期间10元购女神卡送180瓶啤酒，畅饮一个月。抢卡订座热线：微信同步15001118999，15001118999。 缪斯就在金桥国际底商。 万人空巷新年狂欢，12月24号至1月3号，德宁永宁电器低至5折，购电器抽大金条持续进行，零元拍卖，众人砍价一降再降，烤箱199，32寸电视799，满3000送600，满额送彩电、净水机、净化器。记住，良乡永林家居广场4层，热线13911419988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。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1130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丢下小情绪，吹走烦恼风，打开唱片机，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。 打开录音机，打开唱片机，让音乐开始，让节奏不。 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，更是诗和远方。 想精于某事情，好想好好的打拼， 可惜得到只有劣评，没有半粒星。 真的不想早给你定型，笑我那么的拼命， 几年来毫无成绩， 被为未有跃升， 高峰想不成，唯盼爱情顺境，成就在平凡里那份温馨。 我是像星星，但求父母亲高兴，假如凡事都失败，也许得爱你先可以得胜。即使险胜，终于找到些紧要事情，施展天生的本领， 可惜精于恋爱未曾令我变精英。 给我奖的都非这类型，按世界标准鉴定， 感情从来如旁枝， 办大事至正经， 得不到掌声得到温馨，我爱这种清静，为什么还提我，事情未完别坐定。 我是像星星，但求父母亲高兴，假如凡事都失败，也许得爱你先可以得胜。飞不起，个个也说我脚又未踏实地，爱上你不过为逃避。 我也告诉你，我实在是在地，难成败气，但我爱得起。Let's do it。 真的好想精于某事某，好想好好好下定马，可惜得到只有劣球，没有半粒星。真的不想早给你定型，笑我那么的拼命，几年来毫无成绩，地位未有跃升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一事无成》，这个歌呢是由黄伟文作词，陈光荣作曲，周柏豪和郑荣对唱的一首粤语歌曲，分别呢收录在了周柏豪2008年8月21号发行的专辑《Continue》当中，和郑荣2008年10月30号发行的专辑《23》当中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陈百强的《一生何求》，这个歌呢其实是王文清先生写给王杰的。那王杰首唱了普通话的版本之后呢，后来潘伟元先生呢填写了粤语歌词， 陈百强是真正的把这首歌唱出了其中的味道。当然后来的大红大紫的电视剧《义不容情》的热播也是功不可没。 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粤语歌曲《一生何求》。好，我们继续听到《现代爱情故事》。这首歌呢是由潘伟元作词，李子恒作曲，王立明编曲，张智霖、许秋怡演唱的歌曲，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《现代爱情故事》当中。这个歌呢其实是改编翻唱自台湾的经典组合小虎队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《星星的约会》里面的一首著名的国语歌曲《叫你一声 My Love》。 那一笑去，仿花已消逝，不可能付出。

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手，你松开的左手，你爱的放纵，我摆不回天空，我输了累了，等你再也不回头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是说，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》。东邪西毒里面有一段话，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，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有些事情是会变的，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，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，在我最美好的时间里，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，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。好，继续我们接下来欣赏到彭羚带来的《缠绵游戏》。听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对你的感情不可像梁汉文那样痴怨，再无自信与你纠缠一生，也不能像杨千嬅那样飞蛾扑火般的决绝，最好像彭羚的这首歌，你若爱我，我与你缠绵，你若不爱，我就独自思念。 世上并没存在，多年来从未真正去被爱，来来回回我只站在门外，一时糊涂你只当作 刚听到的是彭羚的《缠绵游戏》这首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到李玖哲的一首《夏天》。我只想说，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嘛，漫长的让人失去耐心的暑假，蝉鸣声里追偶像剧，空调房里吃西瓜，跟喜欢的男孩子或是女孩子约去图书馆里看书，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，从泳池里爬起来，一身漂白粉的味道回家去，猜今晚大概是吃盐水毛豆。时光拖得跟树荫一样深远，而我们的七八月只能叫那些天很热的日子。 春天后太阳缓缓的露出笑容，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，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，随时随地风落在你四周，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，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，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，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，爱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，不小心和我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，睡不着急的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这段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，山路蜿蜒中深深爱的冒险，

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，你要的爱，此曲呢是由他本人一手包办的哈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怎样当中。那这个歌呢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，第一次听这首歌呢就是看这部剧的时候啊。这么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，但歌还是一样好听。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唐禹哲的最温柔的悬念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终极一班认识了唐禹哲哈，他唱过很多歌，也拍了很多剧，比如说终极一家、翻滚吧蛋炒饭、花样少男少女，在当时也是迷倒了一众少男少女的心。 你看见天空吗？蓝色跟离别那天一样。你依然爱哭吗？我肩膀还是为你空下。你的笑是我手机里面唯一收藏，纵然背景是一张片太阳，不在乎隔开我们的航程多么漫长，思念让一个人变得更强。始终习惯性失眠，墙面上摇晃的树影，有一点倔强，独特的美，有些陌生，有些熟悉，似有若无的爱情。天已亮了，电视还没关，沿着想念。那句对白是谁的遗憾？相似的地点和时间，假装不见，却又会遇见。我们之间那么巧合，画面却已经走远。你就像烟火的美丽，那么美丽，竟划过无人的天际。曾经交换过的秘密，静静埋藏在心底。你就像烟火的神秘，那么深。

情不可永久，是事实并没有真爱，或根本我未看透。 晚风

枕上卷起一簇相思梦，风结网盘浓，独照清溪浓，怕你狠心牵你将爱送，是谁人如此饮酒过梦，已涉及载不少的英雄，万世的尊重那么的光荣，谁能知道背后没人懂，谁能明白红颜的惶恐，深深的情可以让地老天动，人心太深也难免最后一场空，淡淡的爱可以无情的沉重，情不情愿也没有用，天赐良缘为时难自控，叹君甘如瓮，曾与同相拥，莫管今生是龙还是凤，情到浓时你我一样痛。尊重那么的光荣，谁能知道背后没人懂，谁能明白红颜的惶恐，深深的情可以让地老天荒，人心太善也难免最后一场空，淡淡的爱可无情的沉重，情不情愿也没有用，深深的情可以让地老天荒，人心太善也难免最后一场空，淡淡的爱可以无情的沉重，情不情愿也没有用，世难自控，叹君甘如瓮，曾与同相拥，莫管今生是龙还是凤，情到浓时你我一样痛，笑看浮生世态千百种，英雄背后总 就会对你真 想要拥抱在怀中。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 紧张。

曾经对我说过永远的爱我，谁知道你的话儿都是在骗我。你狠心抛弃我，也不管我死活，谁爱我，谁爱我，谁来爱我，不知谁来爱我。你从来没有给我一点儿快乐，我命里注定了生命折磨，爱是假，情是错，我偏愿受折磨。谁爱我？谁爱我？谁来爱我？不知谁来爱我？ 不信任的防线，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错，你不应该。

我多么想狠心割断琴弦。

是何必问对与错，错到底就能不必回头。我听过有人说爱有他的路要